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明珠海上传声器。咁啊，听呢个题目咧就知道应该系同啲海洋事务有关嘅古仔啦。咁啊，今日咧除咗主持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啊乐言啦，同埋小毛咧同大家讲嘅。咁仲有一位嘉宾咧，都系主持之一嚟。咁就好耐冇同大家见面嘅，就系维里朱维里嗰边吓，就大家好。咁啊，好耐冇见你，咁啊见到你咧就瘦咗，烧伤咗。係嘛？即係 經過個海兜咗一次，兜翻嚟就瘦了。 游水翻嚟就瘦咗啲嘅，梗係。 英國冇啖好。 係啊，漂洋過海辛苦啲嘅。咁啊，不過咧，你漂洋過海咧都有啲收穫嘅。咁啊，帶咗咧另一位即係、就是、你嘅同學啊，亦都係即係嘉賓咧，就係、是、師姐嚇，就係咧就係陳嘉怡咧，就同我哋講咧有關咧即係依個蒲人族群相關嘅故事啦，同埋啲海洋海港有關嘅故事嘅。咁啊，先喺開始介紹題目之前咧，我要理身先。咁我咧就即係屋企咧，父親咧都係澳門。出世咁啊！我爺爺仲喺澳門嘅，咁佢哋唔係蒲人，但係佢哋都係澳門人，咁所以咧，佢哋咧成日問佢咧以前澳門發生咩事咧，佢哋係全無興趣，佢哋完全對澳門發生以前發生咩事係完全唔係興趣，唔想知道。蒲人管咪蒲人管咯，佢發生咩咧都係冇理解。咁所以今日咧有一個機會咧，聽下咧專家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即係當時即係澳門啊或者葡萄牙嘅管治係一回咩事咧？我相信咧係有好有趣嘅一集嚟嘅。咁啊，樂言嘅題目點解 咧？呢個考察好好啊，因為如果唔係咧，我點會過咗去嗰邊教書咧？即係可能嗰個城市裏邊嘅人對自己城市嘅歷史興趣好少，咁我哋呢個其實備課嘅時候備翻嚟去揾到呢個詩咧，就明珠海上傳聲器，其實就係湯顯祖嘅一首詩。湯顯祖就係一個晚明嘅雜劇家啦，咁但係佢最大嘅特別就係佢喺中後期嘅時候，因為被人流放咗去廣東啊，咁有一次因為咧眼發生咗啲病啊，咁佢就要去睇西醫，咁好得意啊！一個華人去睇西醫，咁最後就去咗澳門揾藥啦。咁揾藥嘅時候，佢發現澳門呢個城市好特別，原來呢個城市唔用耕田啦，唔務農為生啦，而係以貿易為生啦。明珠海上傳聲器就係講緊佢喺個澳門港口裏面見到好多啲嘅船隻。船隻裏面裝嘅啲貨物，可能係有寶珍珠啦，或者可能一啲香料啦。喺遠距離睇到嘅時候，佢就覺得哇閃爍爍咁，啲船泊喺度嘅時候就金光輝煌啦，或者係好燦爛咁樣，令到佢覺得哦，原來呢個城市佢雖然唔需要務農，但係原來可以通過貿易可以維持一定嘅運作，甚至乎一個經濟嘅成長啦。咁呢個其實就令到我去諗就係、是、咁葡萄牙人從西方遠距離嚟到東亞或者甚至亞洲各個地方建立一啲嘅港口，其實為啲乜嘢呢？呢、這個就係我覺得最大嘅興趣啦。咁亦都係我喺澳門或者澳門街教書嘅時候，其中一個經常去尋找嘅答案就係、是、究竟呢個城市，我哋成日講東西文化交流，但係其實個文化喺邊度交流，或者交流緊嘅地方喺邊咧？頭先卓然講一樣嘢好值得講就話。點解澳門人好似你問澳門人，佢哋對自己地方嘅歷史咧，佢哋真係唔係好認知。調翻轉頭，可能係外國嘅學者或者我哋可能華人嘅學者，特別係大中華其他地方嘅學者先會關心。呢個亦都係我哋去思考嘅地方，值得去討論嘅東西嚟嘅。 係啊，唔單止唔知，係唔想知添。係佢講嗰啲唔得，係佢都係飲飲食食為主。呢個我有持份啦，所以我有資格去講，唔怕講。即係大家問親啲屋企人啊，啲叔伯兄弟啊，講嗰啲做乜嘢啊？都冇乜好知。 不過咧，我想補充一點咧，呢、這個就同題目冇關係啊。今日咧，我哋呢一集嘅嘉賓嘅配合咧，其實係一個好特殊嘅。除咗卓然之外咧，我哋有75% 嘅同學咧，我哋都係曾經俾小毛老師教過啊，包括教俾東南亞史啊、亞洲史啊、中國史，所以我哋嘅海洋史嘅知識咧，其實全部都係嚟自小毛。 小毛壓力好大喎。 唔會，我今日好似嚟睇堂咁啫嘛， 即係好似聽書喎。 唔係睇堂，睇堂 先。 係咯，嗱，全部都我好有幸教過佢哋啦，即係跟住，然後佢哋而家有好多啊，赴級海外啦，全部都係喺外邊攞咗 PhD 或者讀緊 PhD 啊。咁而家又陸續咁走上學術嘅征途啦，咁所以其實今日呢個 topic 就唔係我自己專長嚟嘅，咁但我覺得嚟睇下，咦呢班小朋友成長咯喎，咁樣咁啊，雖然彰顯咗即係突顯咗我年紀啦，即係唔認路都唔得啦， 即係20歲開始教書，而家都係25歲咁， 20歲教大學咁神奇，唔係嘛？咁但係起碼可以真係睇到大家嘅成長咯，嚟去見證呢件事就好開心。 係不過咧有樣嘢係即係我哋話做緊即係讀緊 PhD 嗰一刻係即係最良好嘅時候，就係話如果有啲好 specific 嘅 topics， 係喺讀緊時嘅時候咧，嗰段時間係最印象最深刻嘅。你一過咗嗰段時間，慢慢其實你自己好多嘅細節嗰啲位置， 可能 你以前。 好重視嘅某一啲嘅轉折處，你都已經忘記了，可能淨係記得一個大嘅嗰、那個學問嘅根本係點，或者最重要嗰啲部分。咁依個咁嘅細節嘅補充或者部分咧，喺依個時候去同大家傾咧，反而係一個我覺得有趣嘅部分。咁啊，翻翻去個節目咧，即、係我哋歷史咁話，其實關注海上嘅歷史其實都唔少嘅，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幾次都隻隻話西洋嘅部分，明朝嗰啲海運啊，一啲沿邊嘅港口我哋都有講。其中一個帶出嘅部分就係話，我哋有一個中國模式喺東亞嘅部分係運作嘅，就係一個朝貢貿易為主嘅一個模式。所以話貿易本身咧，其實係附屬於朝貢嘅部分。咁所以佢唔係一個同城市有關嘅嘢嚟，佢亦都唔係同一個做生意民間可以發達，唔係嗰回事。佢更加多係一個政府政策啦、政治同埋外交事務嘅一個延伸。佢背後佢賺到嘅錢咧，更加多係同明朝嘅糧響啊、分派啊各種模式有關係嘅一件事。所以佢我哋當我哋講呢一種中國或者東亞嘅模式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冇貿易城市呢一樣，嗰啲城市更加多係一種居住啊、防衞啊、同運糧啊、水利啊有關嘅一啲咁樣嘅一啲嘅城市結構。咁所以我哋今集可能要問嘅一個問題，或者大家可能要講下就係、我哋當我哋講海洋貿易嘅城市嘅時候，其實我哋講緊啲乜嘢嘅？其實講邊啲形式？ 海洋城市即係 port city， 佢我覺得你頭先所講嘅即係一個。東方的可能一個城市，可能佢你講緊係 institution 嘅一個成立嚟嘅。其實 port city 嘅成立好得意，佢就係佢係因為 colonialism 而成立嘅。咁 colonialism 點解會有殖民地主義呢？咁其實就係因為需要一啲經濟嘅 benefits 嘅。咁我嚟到咁遠，我就要揾一啲方法去賺錢嘅。但係我嚟到一個陌生嘅地方，我點樣去建立呢一個 economic 嘅 benefit 嘅 basis 咧？咁我就要重新建立。整體的一個 institution， 我才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咁所以 port city 佢嘅特色就係、是，即係我要控制嗰啲人，我要重新去教育佢哋，我要重新去將我自己嘅一啲以前嘅一啲 thoughts 啊，一啲culture 嘅一啲 foundation 就帶過嚟呢個亞洲嘅。咁其實所有做嘅嘢就係為咗可以配合到我要賺錢，我要做 trading 嘅呢一個main point。 我諗成個就係故事就有睇到 port。即係葡國人，佢哋由佢本身係一個非常之窮嘅國家。師姐啱啱早排亦都去過葡國啦，夠唔夠窮啊？佢哋 斯洛拿都好有錢喎。 係有啲人就好有 錢，即係 佢住西班牙嘛，所以唔同嘅。不過我見到一個好有趣嘅葡國所有嘅。港口佢都係連住一個佢一條好明確嘅路線咧，即係每一個地方佢都有一個據點，例如可能係瓜啦，例如可能係馬六甲啦，或者當然去到澳門啦。咁我諗其中一個關鍵令到葡國人可以發展咗一個咁樣嘅 network， 有兩個觀點嘅。第一個就係威尼斯嘅沒落啦，因為威尼斯商人嗰個壟斷就係要去突破佢嘅壟斷。第二樣嘢就係當時候葡國人曾經俾伊斯蘭嘅帝國。短暫統治過呢、個短暫嘅統治，令到佢哋喺阿拉伯嘅商人裏面起碼獲得一啲嘅技術嘅資訊。咁知道嗰啲技術之後咧，有一位好重嘅人物啊，我哋去澳門玩咧會經過嘅，叫殷王子啊，英文叫做Prince to Henry 或 Henry the Navigator， 即係亨利探索者啊嘛，係咁叫譯啊嘛。咁但係其實喺澳門街就叫殷王子啦。咁殷王子其實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輸出嘅王子，佢好推動葡國人點樣喺貿易或者商業嘅一個發展，令到佢可以走出咗當時候嘅地中海，或者走出咗當時候嘅歐洲嘅世界，開始特別接觸非洲啊，咁莫桑比克啊嗰啲咁樣嘅城市，去有一個新嘅港口，去改變咗當時候威尼斯同埋伊斯蘭教嗰個貿易嘅管治咯。 其實喺當時候，除咗即係Prince Navigator 佢哋。本身有技術嘅發展之外，其實本身係因為當時候有一個帝國喺歐亞板塊度斷絕咗中間東西嘅來往啊嘛，咁所以變相其實發展海上貿易，除咗本身係一個帝國發展嘅需要，仲係一個帝國發展促成嘅一個結果嚟。而同時間就好似頭先 Catherine 咁樣講，就係同埋肥比你咁樣講，就係點解佢會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 trading 嘅一個路線咧，就係因為本身喺歐洲佢哋生產咗好多商品啊，而佢哋好需要一個 market， 佢哋嘅 market 喺國內係會飽和，咁就唯有向外輸出。向外輸出嘅時候，佢哋就好需要喺沿岸揾一啲 port city。就去輸入佢哋產品，而用嗰個 port city 係做一個據點，係再輸入去內陸。 係喺整個嘅即係背景裏面，其中可能有幾點，可能大家都 其實都熟知嘅，不過你都講翻俾觀眾聽，譬如話你發現新大陸啦，即係成個過程呢段葡萄牙係早咗先機，咁就是、最早，即係喺歐亞文明裏邊咧，葡萄牙絕對唔係一個強勢嘅一個文明， 非常 一直都係比較相對係弱勢。咁我哋話即係摩爾人對於西班牙葡萄牙嘅統治啊，即係整個嘅南即係整個印度洋嘅航線，其實都係即係伊斯蘭嘅世界嘅運作嘅一個地方。咁種種唔同嘅貿易嘅路線，其實都唔係葡萄牙可以去做得到。咁但係佢有好多嘅我哋話新大陸嘅紅利啦，成日得到發展啦，即係佢喺巴西一度嘅早嘅發展啦，咁令到佢喺原材料啦、黃金啦、白銀啦呢啲唔同嘅原材料都得到好多嘅一個財富。我哋話呢啲嘅財富嘅累積咧，開始令到佢有一個所謂帝國主義嘅一個雄心啊嘛。我哋話當我哋講帝國主義嘅時候咧，同我哋講帝國咧係兩樣嘢嚟嘅。當我哋講帝國嘅時候，你形容緊嘅一個巨型嘅，而可能急速擴張，同其他嘅可能細嘅地方嘅國家一個臣服嘅一個關係嘅一個大嘅一個組織。Okay, 當我哋講帝國主義嘅時候咧，其實更加多咧係講緊我哋同海洋有關嘅，同發現新大陸之後嘅近世嘅貿易。OK， 喺咁嘅情況之下，通過一個擴張嘅過程，而為咗維持一個擴張嘅網絡咧，必須要繼續向外擴張。因為一個貿易，你越貿易網絡越建越大嘅時候，你必須要繼續維持你個軍事嘅組織啊，種種唔同。所以咧，呢個擴張嘅過程係帝國主義嘅核心嘅內容。咁所以你會見到我哋正話內容講嘅唔同嘅港口咧，就係講喺呢個擴張嘅過程嘅唔同嘅點，必然係會打到去全世界。咁中間其實有幾點都係注意，譬如話可能係今日你讀書嘅新加坡，可能都係曾經好重要嘅點。 而家你嘅馬六甲啦。 City 啦，係好重要，係啊，來佛士開港嘅， 係啊，我覺得一個主要係東南亞啦，所以我好少都熟東南亞嘅城市啦。 不敢不敢。 咁其中有幾個城市係咪特別重要咧？ 馬六甲啦，係啊，馬六甲特別。馬六甲譬如話，我哋如果係宏觀喺東南亞市咧，你會發覺1511年係好重要嘅一年。即係如果我哋通常將東南亞市斬開做兩橛，即係以前成日上堂都會講，譬如話點解1511即係The Fall of Malacca， 即係1511年。馬六甲城陷點解咁重要呢？因為佢就彰顯住西方正式喺東南亞插旗啦，即係逐啲講，即建立咗一個好重要嘅商業嘅堡壘。而由呢一年開始咧，東南亞市就進入所謂一個 modern history 嘅時代。以前咧，其實可能喺中國史料入邊嘅東南亞市彰顯個面貌會比較明顯嘅。1511以後咧，就係一個西方主導嘅東南亞。 所以點解我哋要講海洋史？我哋可以話其實嗰條海洋嘅帝國嗰條界線咧，可能就係近代史或者我哋講東亞史嘅其中一個重要嘅界線。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之前都講咗啲 port city 嘅部分啦，亦都有講到咧，就係話葡萄牙人對於東亞咧，即係嗰個嘅建立港口嘅據點咧，其實就係可能近代史一個重要嘅一個其中一個開端嚟嘅。咁我哋話其實再早之前咧，即係將東南亞啲咧，都有啲好多嘅古國嘅，譬如咧山佛齊啊、滿勒加，即係馬六甲啦、滿勒加啦、滿者白爾啦、 滿者白爾 係啦，即係呢啲嘅即係爪哇大嘅一啲嘅即係印尼啊、馬來西亞嗰啲咁嘅地方。咁我哋話曾經都係一啲同中国有做贸易关系啦，或者虽然尝试同中国喺东亚争雄，但系咧都系清晨嘅，即系简单讲就系都系听你讲啦，都系同 接受朝贡制度 体系，都系喺个佢嘅体系里边。但系咧，即系我哋话喺咁嘅立场里边咧，喺中国人嚟讲咧，其实佢唔系好识得分最初啊，佢就其实唔识得分边啲人咧。其實係咩人嚟嘅？即係其實當時嘅東亞某個港口變咗係葡萄牙人管咧，對佢哋嚟講咧，都係擺翻入去嗰個朝貢體系入面去理解嘅。即係最初啊，即係最初啊，即係話我都係咁樣啦，就係、是、有啲人嚟咯。咁邊嗰啲人嚟，你咪朝貢咯。但係咧，我哋可能會見到咧，我哋上一次都有講帝國主義嘅啲部分，帝國主義嘅需求或者 positive 嘅追求咧，可能就同朝貢體系咧完全唔同。 係啦，冇錯啦。其實帝國主義點解會即係由可能由歐洲啦蔓延到去？要擴張到去東南亞、亞洲，其實有一個好出名嘅研究啦，就係、是、個 idea 就係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啦，就係講緊一個商業嘅行為、商業嘅行動點樣帶動到成個帝國嘅擴張。但係呢個帝國嘅擴張咧，本身佢並唔屬於一種領土上嘅佔據，佢其實只不過係需要一啲 port city， 就好似我哋頭先咁樣講，好似肥肥咁樣講，有一個好明顯嘅通商嘅路線上有啲嘅港口俾佢做據點進入內陸，咁咧佢其實就有個 buffer 啦，佢每個據點之間形成咗一個防衛啦，商業上嘅路線之後，佢就會形成咗一個 buffer。 而點解會令到呢個帝國主義變到好 violent 啫？其實就係因為佢有另一個帝國同佢碰撞，而葡萄牙嘅事，葡萄牙擴張緊嘅時候，其實就係西班牙同佢碰撞，咁所以佢變就需要去佔據，正式佔據一個領土，然後用呢個領土作為對另一個帝國嘅一個擴張嘅一個抗衡。咁所以喺成個 imperialism 入面，其實喺 free trade 就會帶動到，咪無可避免地啦，帶動到去一個領土上嘅佔據。咁呢個我相信都好解釋得到點解喺之後，除咗喺葡萄牙同西班牙之間嘅糾紛之外，點解可能喺英國啊其他國家佢哋同中國通商嘅時候，點解會產生咁多嘅摩擦？ 不過依個維尼講呢樣嘢咧，喺再同西班牙有衝突之前咧，其實喺葡國人佢哋嚟到亞洲咧，佢有好多唔同種類去選擇港口嘅考量咧。除咗一個港口一個方便之外，其中一樣嘢其實係同宗教有關係嘅。當時候咧，佢哋去到印度嘅西岸咯，即係今天佢我哋大家都知道果亞啦，果亞係唯一一個城市係可以講葡文啦。咁但係其實點解要揀果亞咧？當時其中一個嘅現象就係喺印度西岸古里卡里吉嗰個地方嘅嗰啲嘅當地嘅土著，一啲印度教嘅土著就同佢講：喂，嗰、那個好嘅地方，嗰下當時候統治者係咩人呢？其實係一班穆斯林，於是乎就利用咗葡國人基督教同當時候十字軍東征嘅影響啦，葡國即係天主教同埋穆斯林之間嘅衝突，而去攻擊呢、這個呢個果亞嘅。當時候就將果亞 借刀殺人， 係啦，就將超過七成嘅穆斯林就殺咗，咁就直接就將果亞係統治，而果亞亦都後來就直情甚至乎取締咗當時候嘅卡里吉啦，即係我哋今天叫古里啦， 係 啦， 因為古里就係正係鄭和死嘅，亦都係當時一個重要嘅即係散開嘅地方，就係鄭和船都去到古里，然後就散去唔同嘅地方做貿易，所以你可以見到就係個核心都有轉移啦，即係話本來係同中國人做生意為主嘅一個地方，就轉變咗成為同葡國人做生意嘅地方更加重要。 我反而想咧頭先 係 你講先， 你講先。 我反而想頭先咧喺阿維里同埋頭先阿卓賢講嘅上面咧再講多少，譬如話我再推前少少，即係唔講呢個西方帝國主義嚟以前。是滿仔德八爾帝國，佢嗰個好有趣。滿仔德八爾帝國，如果我哋睇東南亞史咧，其實有啲學者會將佢標籤為一個好大嘅帝國，但其實佢嘅帝國係由一大堆嘅 port city 組成，即係如果用英文嘅嗰啲東南亞史嘅書，佢會叫佢做 dependencies 啊。而呢一個附屬嘅關係完全建基喺啲香料貿易上邊，即係葡萄牙人嚟攞，其實最想要嘅就係豆蔻啊、丁香呢啲係可以翻去西歐，可能係翻十幾倍價錢嘅一啲原材料啦，可以話係香料啦。咁亦都可以反映到原來喺當時東南亞滿者八兒帝國建立嘅嗰個根基，其實唔係一個好靠一個中央集權去管治曬成個領土嘅一個大帝國。雖然後來印尼人認為佢哋繼承咗成個滿者八兒帝國嘅領土啊，嗰啲領域，譬如有啲好重要嘅城市，譬如咩望加石啊、泗水啊，呢啲係好舊嘅港口嚟，全部都係靠做香料貿易起家。咁但係中國人focus 睇嘅就係，譬如話呢一啲咁嘅地方點樣去進行一個 朝貢貿易， 朝貢貿易。咁但係明代嘅時候，大家都知道有海禁，而且咧明朝有好多嘅東西係立咗例係唔可以買東南亞。譬如話絲綢啦、白銀唔可以流出啦咁樣，咁滿者八兒帝國好多商人係靠做走私貿易嚟到維生嘅。走私就係佢哋可以去透過譬如同華僑嘅聯繫，能夠喺中國買到一啲真係買佢哋外人買唔到嘅嘢，然後再賣俾歐洲人。咁所以其實呢個可以睇到嗰個所謂頭先講嘅 free trade 究竟係點樣產生，係相當之有趣嘅一個背景。 頭先就係想補充翻，其實維里剛才就講過話free trade 係會因為有 competition， 所以就引致呢個 violence 噶嘛。咁其實頭先肥 B 肥仔亦都講過啦。咁其實呢個 violence 咧，亦都未必係因為國家同埋國家或者 empire 同埋 empire 之間嘅一個競爭而出現嘅。咁可能佢會係一個葡萄牙國家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嘅時候，咁因為同嗰啲人係唔熟悉嘅，或者係 我要去 control 佢哋，即係你頭先所講，就係有一個宗教嘅因素噶嘛。咁就好似佢哋去到啱啱去到馬六甲嘅時候，其實佢哋嗰陣時就諗住我可以用 violence， 我就殺死曬所有嘅 Muslim 或者 Islamic 嘅嗰啲人，咁我就可以建立我嘅empire 啦。但係點知原來太多喎呢啲人，咁殺極都仲有喎， 係 啦，咁就覺得唔掂啦咁樣。咁最後點樣咧？咁葡萄牙empire 有一個好好嘅特徵，就係佢哋係。是會 support 呢個 intermarriage 嘅一個 policy 嘅，咁所以呢個就變咗係佢嘅一個 solution，即係我點樣去 assimilate 你哋，就係我 invite 你去我個世界，咁我哋有一個 union 之後咧，咁我就可以控制到你咯。 所以我哋點解可以見到喺今天唔同嘅城市，我哋今天澳門有一個好特殊嘅族群，一陣間Catherine 都會提到，就係、是所謂嘅土生葡人 Mackenzie，但係 Mackenzie 呢個 concept 係咪一定唔係淨係 Macau 先有啦？絕對係可能馬六甲啊或者果亞、啊、其實都會出現嘅，即係佢個 marriage 嘅嗰個 race 嘅對象，即係嗰個族群嘅對象可能唔同，所以引致佢個結果又唔同啦，係咪咁？ 係啦。咁亦都可以睇到，其實好特別嘅 Mackenzie 嘅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就係咧，佢哋唔會稱自己係 Eurasians 咯。但如果你睇喺馬六甲、喺果亞，即係唔同嘅呢啲東南亞嘅地方嘅 Portuguese 咧，佢哋 mix 咗出嚟嘅嗰個 offspring， 即係佢就會叫做佢我係 Eurasian 咯。 哦。 然後喺叫咩啊？嗰、那個 population 嗰個 record 上面咧，佢亦都會稱自己係。Eurasian 咯，即係佢會填嗰個表格，佢會 tick 自己係 Eurasian 嘅。 對佢嚟講，喺嗰個東南亞嘅城市或東南亞嘅社會呢樣嘢，係咪令到佢個 status 會好啲咧？定係調翻轉頭，可能覺得我係咁樣噶嘛？點會特別有一個係屬於 local 嘅名字出現呢？ 又或者會唔會係一個 policy 嘅問題呢？即係我會諗就係佢哋嚟到香港，如果維利都會知就係 under 呢個英國嘅制度底下，其實作為一個 Eurasian 係會極度俾人歧視㗎嘛。咁所以我就會盡量去避開就。 其實依樣嘢係政府政策個問題，即係好似 Kevin 頭先咁樣講，因為葡萄牙佢哋個帝國係 encourage 一個通婚嘅制度，即係歐亞通婚冇所謂，當係同化你嘅政策。但係喺英國佢嘅帝國嘅政策底下，佢係唔會選擇或者係拒絕通婚呢回事，因為佢哋覺得英國就係英國， 同埋一個血統嘅你飄啊唔飄啊，係 啦，冇 錯，非常之重要， 因為佢哋係好強調佢哋所謂嘅英國性咧 ，Britishness 啦。咁所以佢哋就認為，如果我哋有人同你通婚咗嘅話，咁就會貶低咗我哋 British。咁所以我哋係拒絕，而點解就會衍生到頭先肥 B 同？Kevin 講嘅嗰樣嘢，點解喺可能喺香港或者東南亞個差別有咁大？因為東南亞佢係承認呢班 Eurasian，但係英國統治底下嘅殖民地，呢啲 Eurasian 咧係佢俾人歧視，係兩邊不是人，即係華人佢又覺得你又唔係華人，歐洲人又覺得你唔係歐洲人，即係佢哋就變到兩邊不是人就生存唔到咯。所以佢哋喺佢哋自己嘅 census 上面咧，佢哋係唔會 tick 自己做 Eurasian， 佢係一係 either 係 Chinese， 一係 European。 除了政策上面可能很具體、很生活化的一個角度去考慮都得，有一個例子可以舉的就是巴達維亞，即是荷蘭管治下的印尼的首府、巴達維亞城就是1609年起好的嘛，就是今天的 Jakarta， 即是這個印尼的首都雅加達。咁巴達維亞其實佢個名好正喎，佢個名其實就係羅馬帝國時代形容荷蘭呢個地方嘅名稱。咁其實有佢背後意思就係一個勝利嘅地方咁解，所以巴達維亞又叫勝利之城啊。咁其實荷蘭派嚟呢一個東印度群島嘅總督咧，佢都會帶住自己嘅屬僚過嚟噶嘛。呢人其實可能喺荷蘭係有老婆，但係啲男人攀山涉水去到咁遠嘅地方。跟住去到嗰度又好寂寞喎，一年半載都翻唔到去噶嘛，咁點算啊？梗係喺嗰度播種啦。於是乎就會取當地一啲比較樣貌標誌少少嘅爪哇原居民嘅太太啦。咁呢啲咁嘅太太會同佢生仔啦，嗰啲就係混血兒家族。咁呢啲咁嘅小朋友咧，大個可能就會翻荷蘭讀書，咁佢就會慢慢進入咗一個比較即係精英制嘅社會，佢會去到呢個西方嘅世界，學到佢哋宗主國嘅一啲先進嘅文化，然後就會慢慢成為巴達維亞城入面管治嘅階層。咁所以我諗其實好多 post city 入面，如果牽涉到 colonialism 啊、imperialism 啊嗰啲東西嘅話，都會有呢一啲咁樣嘅故事喺入面。除咗係一個政府嘅政策，可能係 policy 或者一啲好 politics 嘅嘢之外，亦都係一啲好生活上面基本嘅需要。 係，我哋講到正話，其實講咗好多嘅話題嘅關注嘅點咧，第一個就係嗰個族群嘅問題嘅。呢、這個咧、其中一個好重要的族群就正話講咗好耐嘅，就係、是、歐亞人，即係其實有個喺我哋即係翻譯上 一個歐亞運月兒，其實可以叫歐亞人， 歐亞人， 因為其實馬來西亞自己都會稱嗰啲人叫歐亞人，即係個有 terms 咁樣去理解。咁亦都歐亞人係一種即係好獨特嘅。你嗱，你諗下就係話喺中葡或者土生嘅人同葡人入，都係歐亞人啦。馬來西亞英國人同土生嘅馬來西亞人都係叫做歐亞人。其實你會見到就係依一個特殊嘅一種形態嘅族群嘅誕生咧，其實係冇第一咧，就係佢係一個存在嘅事實嚟嘅。即係我哋唔可以話啊，佢哋係話混血混種，或者話我哋用一個特殊嘅歧視性嘅 terms 雜種去形容。其實咁係唔 work 嘅，因為其實第一就係嗰個族群係好大群。第二就係話嗰個族群係超過一代，佢哋已經成為一個連綿，成為一個部分。咁第二就係佢哋喺唔同嘅地方係有好多展現出嚟，有好多唔同嘅面貌大道。有啲可能如話你所講係可能被壓迫嘅生存唔到，有啲可能喺譬如馬來西亞某啲地方係受到帝國嘅相對嘅庇護嘅，即係佢哋係受係其實階層上係高一級，比起可能某啲族群譬如華人喺馬來西亞可能係仲高級一啲。所以你會見到嘅就係話喺咁嘅所謂叫做帝國主義嘅所謂嘅侵略底下，其實產生嘅變咗嘅東西，其實唔一定係侵略嘅嘢，更加多可能係一個更加多嘅新嘅一個人種嘅誕生都唔定。喺呢一點上，我哋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開始咧，我哋帶出咗有關咧，就係歐亞人啦，呢一啲嘅所謂混血嘅族群喺東亞裏邊嘅出現啦，同埋佢哋慢慢去即係衍生啊，越嚟越多，同埋各自唔同嘅位置。其實佢中間其實部分咧，我哋講咧，其實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有關歷史嘅一個觀念。嗱，我哋如果我哋漢族族群，我哋係英國族群，我哋好容易咧就擺翻入去嗰個國別嘅歷史入邊被書寫。我哋好容易有一個好簡單嘅一個認同。中國人我咪認同喺某一啲嘅身份啦，我哋跟翻嗰個歷史去寫啦，咁所以面對住侵略，我哋就係被侵略噶啦，或者我哋侵略人就係叫領土擴張啦，或者叫做移民啦，或者叫做點啊發展啦，或者話稱帝嘅過程，所以我好容易會知道個善惡嘅分別咧，就同我哋嗰個族群贏輸有關係。咁但係咧，混血族群咧。係嘛？歐亞人咧，我哋面對住好多嘅殖民地嘅背景嘅時候，我哋發覺件事就變得好複雜嘅，即係唔係咁簡單。香港而家我哋話香港有個香港嘅身份，佢背後就係代表住有好多唔同嘅人喺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混血喺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喺裏邊。所以我哋喺討論依啲嘅人嘅時候咧，佢哋好難咧。擺去某一個地方啊，我係某一個歷史咧，就簡單講啊，依個歷史係完全代表我。總會有啲族群咧會覺得，嗰個歷史可能唔代表我，係嘛？可能喺葡人喺歐亞嘅地方，可能喺馬來西亞嘅一個英國人同一個伊斯蘭教嘅一個混血兒，佢好難會覺得有某一個嘅歷史係代表佢嘅書寫。咁所以喺依啲嘅情況之下，依種嘅族群嘅研究啦，喺歐亞人唔同嘅啲葡人嘅研究，就變得有一個重要性喺度。 聽講啊，陳小姐就係喺依個咁樣嘅大環境之下，就係研究呢個葡國人喺香港嘅呢個故事啦。你即係我想問，我哋成日好強調係 Portuguese 啦，我見你其實好少提其實用 Eurasian 呢個字，係咪因為喺香港呢個 context 底下呢個脈絡，佢哋喺香港呢個城市嘅成長，同可能喺 Macau 嘅 Portuguese 或者喺 Malaysia 嘅 Portuguese， 佢係好唔同嘅地方咧？ 即係點解佢喺香港會就咁叫 Portuguese 唔係 Eurasian 咧？其實因為佢哋本身佢哋自己去解釋啦。我問過佢哋啲人，佢哋就會話係因為 佢哋 嗰種 European 嘅特徵咧，特徵係好強㗎。佢哋話即係 Eurasian 可能會有好多中式嘅元素喺度啊，即係媽媽可能係中國人嚟嘅，但係 Eurasian Portuguese 咧，佢哋就會有天主教啦。佢哋係會講葡萄牙文啦，咁呢兩個係佢哋成日執住會講係呢個係我哋最 main 嘅 characteristic 嚟嘅，咁所以我係 Portuguese。 可唔可以咁理解就係佢好強嘅歐洲認同？即係佢哋覺得自己係只係歐洲人喺地依個地方出現啫，其實佢哋係歐洲人嚟嘅。 但係佢哋嘅 Portuguese 係咪其實同喺而家嘅葡國？ 當然就唔同啦。咁其實佢哋喺1840年代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哋已經唔係講正宗嘅 Portuguese 嚟㗎啦，即係佢哋係 mix 咗嘅，係叫做 Patois 嘅一個 language 嚟嘅。咁其實佢哋嘅一個特色就係佢哋。因為佢哋係 mix 嘅咧，咁所以佢哋係好容易係會由一個 port city 係去另一個 port city 咯。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啱啦，就係喺19世紀開始，佢哋唔單止係喺澳門，咁澳門人嚟到香港。 點解佢哋唔留喺澳門咧？又？ 因為嗰陣時澳門開始衰落嘅，咁有咗香港之後就更加係會衰落啦。咁佢哋點解會由一個地方去另外一個地方呢？咁你問好多而家嘅 migrants， 其實點解？ 因為啦， 同埋 opportunity 啦， 係啦， 係啦，我去咗一個地方，可能賺嘅錢會更多啦，機會會更多啦。咁所以佢哋嚟到香港，佢哋就係覺得我可以重新去建立我嘅歐洲嘅形象，咁樣我就可以被英國人接受啦。 係咁，同埋即係喺香港社會咁見到啲外國樣，有少少外國樣都係當外國人 啦。係啦， 咪最開心嘅通常佢啲外國樣咁樣，然後突然之間又講兩句中文，你又 呢啲最正啊！ 有啲親切感好強啦，係咪？唔係，我反而會好奇就係佢哋喺香港呢個城市底下，佢哋嘅工作有冇話好特別具體地係傾向邊一種咧？即係會唔會專門係可能淨係掘地嘅，或者專門淨係做廚師嘅，定係話佢有個特別嘅工作咧？ 係啦，咁佢哋嚟到香港當然就係想有發展啦。咁好多人其實係喺澳門嘅時候咧，已經係同緊一啲英國人係幫佢哋做嘢㗎啦。就因為佢哋係識中文、廣東話，佢哋未必係識提，但係佢哋會識講嘅。咁佢哋都會識英文嘅，咁識葡萄牙文。咁嚟到香港，佢哋喺英國嘅嗰啲公司嗰度已經幫人哋做緊 clerks 㗎啦。咁嚟到香港嘅時候，咁英國人就帶埋佢哋就一齊過嚟啦。咁所以佢哋做嘅工作，如果你睇啲歷史書點樣解釋啊，好多好大部分嘅葡萄牙人就係做緊呢一個中間階層，佢會係 translator 啦，即係佢會似係一個 intermediary 嘅一個工作嚟嘅。咁有係即係喺一啲公司，例如你睇銀行咁樣嘅，咁佢哋就會做一啲英國人係佢嘅 head 嚟嘅。咁我係中間，我係 lead 住一班嘅華人嘅。咁因為當時十九世紀就係、咁英國人係唔識中文，咁我唔可以去相信，我唔信任啲華人。咁我可以點樣呢？咁葡萄牙人點都係有少少歐洲嘅血統，咁我同佢又接觸過， 所以西西地係有啲著數嘅。香港嗰陣時即係西文西國西方文化 西化 係西化 啦，係咯。但同時呢個係一個 limit 嚟嘅喎，即係因為我有少少亞洲嘅血統，咁我想再升嘅話，我唔得喎，因為啲英國人始終都唔覺得佢哋係英國人，亦都唔覺得佢係歐洲人咯。 咁似我哋而家大學揾工咁樣。 我哋香港有個俗語啊，依啲叫半鹹淡，即係半鹹淡咧。其實喺香港咧，某程度上咧係一個有優勢同埋褒義嘅詞。即係雖然啦，你講啲半鹹淡嘅廣東話咁差噶，但其實係笑住講嘅，即係唔會鬧你嘅。 全淡啦， 係啊，全鹹都係唔好啦，係 啦， 全淡又唔好嘅。我想問佢哋有冇一啲？即係佢哋有冇一啲咩？譬如潮州有潮州會啊，葡人有冇自己嘅即係屬於自己嘅一個一個聯誼啊族群嘅嘢嘅咧？ 佢哋最出名嘅一個會就係叫 Club Lusitano 嘅，咁中文就叫西洋會所啦。 可以帶啲圖俾大家。 係啦，我就帶咗幾幅圖俾大家睇下嘅。 唔係，你可以西洋會所其實佢個 location 應該就係而家嘅中環雪藏街。 就係呢個圖片啦。 啱啦，咁呢一幅圖咧就係1920年代係 Club Lusitano 嗰度嘅一個活動嚟嘅。咁你可以睇到其實佢哋嘅著衫嘅方式咧都係好 European 咁。咁如果你再認真啲睇咧，你就會見到其實相入邊嘅嗰啲人咧。就個樣唔係好一致嘅喎，即係有啲係會中國啲嘅，有啲就會好似係東南亞人嚟嘅，係黑啲嘅皮膚，雖然張相黑白嘅，但係有一啲就會係真係歐洲啲嘅。咁所以呢個係香港嘅，唔只係香港啦。咁但係唔同嘅 port city 裏面嘅 Portuguese 嘅一個 characteristic 嚟嘅，就係佢哋係 Eurasians。咁呢一張相就 獎杯係 嗰個華人嚟喎，你唔好呃我。 邊度啊？ 依啲有啲係 右下個白色衫嗰個， 呢張係西洋會所裏邊嘅相片， 灰灰地色衫嗰個。 呢張未必係西洋會所嗰類型嘅，但係呢一張係西洋會所嘅代表，同埋喺上海嘅葡萄牙人嘅代表嘅一個 sports competition 嘅一張相。 即係嗰個唔係華人嚟嘅，嗰個都係葡國人嚟嘅。 係啦，係啦。 所以你會見到兩下相片入邊有啲可能係好相當似華人樣嘅人，其實佢哋都係有啲混血嘅。 係啦。 OK， 我明白，即係所以你見到個族群嘅差異可能好大。 嗯 哼，有一位個名好出名喎，羅寶。 係啦，呢個就係我哋好熟悉嘅 Roger Lobo 嘅爸爸嚟㗎啦。 哦， 係啦，咁原來 Roger Lobo 嘅爸爸咧，佢出世喺 East Timor 嗰度出世嘅喎。 哦， 跟住 East Timor 出世之後，佢就嚟咗澳門。 東帝汶 係啦， 葡屬東帝汶 係啦。咁佢個樣其實你會覺得佢係華人定係葡萄牙人？ 華僑咯，即係嗰啲 華僑咯， 或者新加坡嗰啲， 可能第三代嗰種咯，即係即係華化。 我自己睇開就睇個鼻就知，其實佢係 mix 嘅。 係啊，係啊， 係啊，係。但係就會比較東南亞式咯。咁呢個就係 Roger Lobo 啦。咁 Roger Lobo 你睇佢會唔會係比較 European 咧？比佢媽媽 歐洲啲。 咁原來係因為 Roger Lobo 嘅媽媽咧係一個 mix 㗎，都係佢阿公咧係一個 Scottish 嚟嘅喎。係啦，佢係幫 Dutch 嘅 East Indian Company 做嘢嘅當時。咁去咗澳門， 我屬多人道公司。 係啦，係啦。 所以羅寶呢個名字其實除了在香港出名之外，我哋頭先我哋有提過第一節咧，因王子大馬路其中一個路口咧，其實就係羅寶博士街。羅寶博士街就以依兩位父子命名嘅。 依位羅寶爵士做緊之後係做啲乜嘢嘅？ 羅寶爵士之後就在 Executive Council、Legislative Council 就 serve 過啦。咁佢最出名都係 Noble Motion， 咁就係喺中英聯合聲明簽之前嘅，你應該好熟悉嘅 Noble Motion 啦。 所以我哋就可以見到就係話，即係佢依一批嘅啊，雖然可能啊，佢哋可能唔屬於任何族群，但係佢喺即係佢自己嘅網絡入邊，或者喺東亞網絡裏，依然可以發揮到自己嘅，即係佢可以隨住自己向上升啊、流動，都冇因為佢嘅身份而有影響。 其實嗰個網絡上面咧，除咗即係喺一個 Port City 之外，其實嗰個網絡係牽涉到可能係香港同上海，甚至乎香港同馬來亞。譬如嗰陣時喺香港好啲英文報紙上面咧，其實有好多 job ads 嘅，咁就有啲咧係會標到明係要請 Portuguese 或者 Eurasian。咁個原因係咩咧？因為佢哋請啲咩工咧？好似頭先 Kevin 咁講，係啦，有 clerks 啦。仲有一樣好特別嘅就係 housekeepers， 就係要請，因為佢哋唔覺得請 European 太貴， 又請唔起喎， 又請唔起喎，但係佢又唔想請 Chinese 喎，因為佢覺得同 Chinese 溝通唔到，一嚟，二嚟佢又覺得 Chinese 唔識我啲嘢，唔識執我啲文家具啊、打掃嗰啲，所以佢就請一啲兩樣都識嘅，又平啲嘅 housekeepers。咁所以見到佢哋唔單止係香港請，佢係有好多其實係喺上海，佢講到明個 salary 係可以好高嘅，喺上海嘅，甚至乎馬來喺東南亞嘅地方都會請一啲喺香港嘅 Eurasian 就請佢哋過嚟咁樣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見到佢哋個網絡咧，除咗係商業上之外，其實係真係可以好似徐賢咁樣講，係好生活上揾工。找到佢咁樣都 生活嘅一個例子係飲食係睇到， 我就係想問你呢樣嘢係 嘛？即係飲食食， 即係譬如我好似我哋關注，譬如巴達維亞城咁樣，咁佢嗰啲嫁咗俾荷蘭人嘅嗰啲越爪哇土著嘅女生，佢哋係會爭住扮荷蘭女仔，即係著曬成套荷蘭啲 lady 嘅衫，著到成個荷蘭人咁。但係你一睇佢皮膚，你知佢唔係荷蘭人。咁係咪飲食上都會有呢種趨向西化或者好 fusion 嘅一啲東西？ 我諗用葡國飲食嘅一個例子咧，即、就、係、是、最明顯就係馬介休呢樣嘢。其實馬介休本身係 馬 介休就其實係一隻係好新鮮嘅海魚，其實主要喺大西洋出產。其實本身喺葡國食咧，就你去到上次有冇食到啊？ 有 係煎噶嘛，係咪？ 或者佢會將佢係變一餅嘢咯，同啲薯仔一齊整。 但去到澳門咧，就會好明顯地係將佢醃咗之後放喺薯仔裏面炸。原因兩個，第一魚呢樣嘢佢其實唔可以擺耐，但係佢好需要呢一種魚，佢唔會食我哋嗰啲泥鰻啊或者鱔啊咁樣冇興趣啊河魚。咁調翻依個第一個關鍵啦，但係佢冇辦法去保存，因此咧佢就利用當時候葡國嘅貿易網絡最出名可能薯仔啦，其中一個重要嘅東西啦，咁同埋一啲各種各樣嘅啲香料，就將佢哋混埋一齊，就以炸嘅方式去煮。另一啲咧就係可能學一啲中山菜嘅元素，將一啲中山菜嘅飲食嘅方法，可能落咗好多葱啊，落咗好多嘅蒜香咧，其實放到落去一啲歐洲人時常食嘅食材，可能蝦或者蜆啊呢啲東西結合。咁呢樣嘢就可以睇到咧，東西所謂嘅文化交流，其實就喺食物裏面可以某程度上見到。 係啊，我哋而家啲好出色嘅廚師啊，或者咩都成日都講話咩 fusion 菜啊，種種類動手，話喺依一個觀念底下咧，其實以前都有唔少依一類型嘅即係中西文化結合嘅東西嘅。咁譬如有一個湯咧，而家可能大家未必飲到，但以前可能都好熟嘅，叫金必多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有 金必多就係即係英文 ambassador 嘅翻譯嚟嘅，即係大使湯。咁簡單講咧，就係咧啲大使先會飲嘅靚湯。但係其實知道裏邊係咩嚟咧，就係魚翅加一個忌廉湯。即係當時也 是想像到嗰種， 即係佢係魚翅落去忌廉湯。咁忌廉湯係西湯， 即係粉絲， 就加啲魚翅落去，就令到佢有個口感。所以你見到中西文化交流咧，可以好好味。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首先更正一下，上一節我講嘅金必多湯咧，其實係買版嘅意思啦。買版嘅點讀啊 ？Comprador。 呢個係西班牙文。 係啦。 咁 葡萄牙文你都差唔多， 咁你都可以見到咧，即係呢個金必多湯咧，就回翻今集咧，其實你都見到係嗰個文化交流嗰、那個嗰、那個例子嚟嘅、嗯、啊，即係都係買板啊，唔同嘅南北貿易啊，種種唔同嘅關係嘅東西。咁、嗯、我哋正話講到咧，好多關於土生嘅族群啦，或者歐亞嘅族群啦，佢喺即係華人嘅世界咧，有陣時都有啲嘅。利益喺裏邊，或者有啲成功嘅、嗯、背後嘅原因就係因為當時嘅統治者係啲英國嘅階層咁、嗯、但其實我哋背後其實有一個佢哋其實咁樣嘅成功建基於其實係一啲當時嘅一啲種族嘅原因啦，或者其實簡單講就係一啲歧視嘅一啲原因嚟嘅。咁、嗯、我哋話喺十八、十九世紀，佢哋對於即係亞洲嘅族群咧，佢哋嘅理解咧，其實今日睇咧係一啲相當無理啦，或者野蠻嘅理解嚟嘅、嗯。譬如話佢哋會認為咧高度嘅高低咧，其實就係一個智力發展嘅標準嚟、嗯。歐洲人比較高啲。啲土人比較矮啲、嗯，第二就係話黑啲就係蠢啲、嗯，白啲就係聰明啲，係、嗯、嘛？所以曬黑咗又變蠢咗。佢哋嘅理解真係咁理解嘅。咁同埋仲第三樣咧，就係個鼻高唔高、嗯，鼻高啲嘅咧就係有智慧啲 civilized 嘅，鼻扁啲嘅咧就接近啲猩猩啊、馬騮啊嗰啲，即係原始啲嘅狀況。咁、嗯、其實背後其實依套係好唔科學啦，係好過分嘅一樣嘢。咁、嗯、我哋話喺非洲，譬如盧旺達咧，曾經都因為咧度你個鼻啊。高唔高咧？去判斷你咧，究竟係統治族群啦，定係被統治嘅族群？即係好多係黑人嚟嘅，都會因為個鼻高低而去度。咁當時係比利時人去做呢樣嘢。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就係話，其實歐亞人佢因為佢哋嘅外貌不同啦，種族唔同嘅變化啦，其實佢哋有一啲係可以有一個生存空間，但係背後咧都源於即係可能佢哋背後即係佢哋嘅諗法裏面有啲歧視啦，或者係同唔同嘅種族之間亦都唔會咁和諧咁相處，都係好多衝突喺裏面。 聽阿卓然咁講，我當然成個人灰曬， 係灰㗎。 即係頭先我聽你嗰啲 criteria 全部唔達標嘅。 哦，主要都係 龍鼻啦、 啊，大佬一定注定係被統治階層啊。 但你靚仔喎， 冇咁嘅事。不過咧，我想講咧，即刻扯開先。混血家族佢有啲幾得意嘅先天優勢。即係如果你喺生活化上講，譬如話，如果你爸爸荷蘭人，你媽咪爪哇人咁樣，咁你已經掌握咗兩種基本嘅 language、嗯。所以頭先大家講到好多時佢會做 translator 啦、嗯。 所以點解叫陳？我哋叫陳嘉怡小姐咧，頭先講西班牙文就 係。係啊，就係、是、因為佢呢、這個就係先天嘅優勢啦，已經有啦。咁第二就可能係個 level 上啦。即係你牽涉到可能兩個家族嘅聯姻，而家族嘅可能背後有好多 business 嘅，咁呢度可能好多從 trading 有關嘅嘢，咁、你本身已經係繼承住呢啲咁樣嘅先天嘅優勢，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喺成個近代史上面，特別東南亞，你見到好多混血嘅家族喺啲 port cities 入面，佢哋好容易就會成功。不過我相信我哋個節目又即係站喺歷史角度，我哋唔能夠淨係講好嘢。即係其實呢啲咁樣嘅，所除咗中帶嚟中西文化嘅交融啊衝擊之外，有冇啲負面嘅嘢？譬如喺各位都係做相關嘅研究嘅，會唔會睇到啲嘢咧？ 因為因為我哋開頭嘅時候講澳門啦，我補充一個澳門嘅一個得意嘅地方咯。成日我哋都會講澳門係，即係我哋上堂會講咧，即係被逼去講或者要要求去講啊，東西文化交流喺澳門好重要， 好繁盛啊，五百年嚟啊， 係啊嗰啲啦。咁但係其實有一樣嘢，如果大家留去大三巴即係嘅時候咧，留意一下有縫好細幅嘅牆嘅，大概兩米幾高嘅牆。嗰幅牆咧其實代表住一個 Portuguese 嘅世界同埋 Chinese 嘅世界嘅分隔。點解要起一個牆喺個城市裏面呢？其實除了一個防衛啦，當時嚟講，其實更重要嘅就係希望盡量將一啲唔關事嘅華人同葡國人生活嘅圈子去盡量分隔。呢一種嘅分隔其實就係 Portuguese 可以維持百幾年、二百年可以喺嗰個城市咁細嘅城市去運作，所謂相安無事嘅一個好大嘅關鍵。嗰個閘口嗰、那個所謂嘅城牆、那個 city wall 就係一個將兩個世界分開。咁所以好多人咧用澳門嘅形容咧就係一個城市兩個世界，其實係根本係兩個世界。我哋今天去澳門玩，咁你會見到好多嘢都係好明顯地咁樣分隔開嘅。呢樣嘢，我諗呢個例子都係睇到一樣嘢，就係其實兩種嘅文化嘅碰撞咧，唔一定係好和諧嘅，總會有好多不愉快嘅經歷，或者好多嘅衝突會出現嘅。喺你哋嘅研究裏邊， 呢種衝突其實唔係淨係唔同嘅種族之間嘅一個衝突嚟嘅，就好似你講翻 Portuguese 之間都有佢自己嘅衝突嘅喎。去到二十世紀初嘅時候，香港嘅葡萄牙人就開始睇唔起澳門嘅葡萄牙人咯喎，咁佢哋就會喺啲報章上面就會鬧交噶啦。 係咪因為澳門嘅葡萄牙人咧冇比較窮啲，同埋冇個能力可以去到香港，所以佢哋就 唔係？但係其實嗰陣時係開都陸續係有澳門嘅葡萄牙人係嚟緊香港嘅。但是他们就会变成九龙那一边。 當時就喺二十世紀，亦都係 set up 咗一個叫 Club Recreio 嘅一個一個會啦。 中文叫西洋波會。 係啦，就係代表一班比較後生嘅，係由澳門過嚟嘅一個會嚟嘅。咁當時佢哋就會睇唔起澳門嘅葡萄牙人，就因為自己覺得自己已經 British 咗啦。咁我比較西方，我可能出過去讀書，或者屋企已經有錢嘅。咁所以就會開始出現呢一種嘅問題。 其實唔單止係即係喺 community 入面，即係你如果我哋知道即係教育或者讀書對於我哋今天嚟講係一個好必須嘅事情。但係喺十九世紀，其實喺教育上面咧係都係一個明顯差，即係分隔開你究竟配唔配讀書嘅一個政策嚟。即係喺1880-90年代嘅時候，其實當時香港中央書院佢哋。有一個政策啦，就係、是、有上下晝班嘅，上晝班咧就係俾 European 讀嘅，咁、哦、下晝班咧就俾邊個讀咧？俾 Chinese， 俾 Portuguese， 啱我哋咯，我哋都唔知寫。 咁但係點解要有咁嘅差別呢？就係、是、因為 European 佢哋咧係學英文，你哋下晝班係都有英文，但係嗰啲叫。即係低 level 啲嘅 基礎英語， 基礎英語同個高階英語 攞嚟 serve 人 係啦， 係啦，冇錯。咁同埋當時候其實有一個 debate 嘅，那個 debate 就係、是有一班嘅 Eurasian， 佢哋就希望佢哋嘅孩子可以上到上晝班嘅堂，但係到最後係失敗咗。個原因就係因為你哋唔配， 唔配 你哋嘅血緣啊，唔配啊，唔配有嗰種嘅教育。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睇得出。嗰、那個文化上嘅、即係唔只係差異啦，或者係分隔啦，甚至乎係一種歧視嚟嘅。 不過 Portuguese 喺香港就雖然俾人歧視，就有一少少嘅好處就係佢始終有天主教嘅背景咧，就天主教有啲嘅學校，例如係 Saint Joseph 啦，佢哋都會專門有啲葡國班，即、係令到佢哋可以有 Portuguese 嘅 class、所以又調翻轉頭，我哋又見到。 都有佢嘅 strength， 都有佢嘅 disadvantage 嘅。其實，但係頭先為你就提起即係小朋友啦，同埋配唔配呢個問題，我就諗翻跳出香港同埋澳門，其實我哋去睇 French Indochina 當時嘅小朋友，其實係非常之慘嘅。即係如果佢係有一個法國嘅爸爸嘅時候，係咪可以好自然就有 French citizenship？ 其實唔係嘅喎，佢哋係要先去上法庭嘅喎，跟住個法官就要望下佢嘅樣係點樣嘅啦，你似唔似啊？講嘢係點樣㗎啦？識唔識法文啦？即係覺得佢個人夠唔夠 civilized 去配去做一個 French citizen 咯、 我哋話法屬印度支那就係今日即係越南啊、柬埔寨、 簡 單就係即係中南半島嘅範圍嘅一個地方。 呢、這個地方仲特別啲嘅就係法國殖民咧，佢個政策好奇怪，佢會將全部嘅大部分資源集中發展越南。咁、所以你今日睇到其實法屬印度支那三個國家老窩、柬埔寨、越南嘅發展根基其實遠比另外兩個國家好、其實喺殖民地時代已經有少少嘅一個端倪可以睇到出嚟，同埋佢其實你睇翻咪去到二十世紀初咧，法國喺印資嘅喺教育上邊嘅嗰個資源咧，只係佔每年嘅財政年度8%，大部分都係喺軍費上邊。咁、所以其實佢嗰個管治嘅政策可能同即係當然佢，我哋唔能夠用一個 port city 去睇，因為佢一個好廣大嘅領域。咁、同可能就咁睇一個譬如話就咁睇西貢，即係今日胡志明市啦、或者就咁睇可能香港、澳門、馬六甲或者係新加坡，都有好大嘅分別。 係啊，都調翻轉講，即係話喺譬如喺法上道支那嘅地方咧，或者當以前咩馬來西亞地方咧，佢哋嘅人啊，即係佢哋嘅譬如歐亞人咧，啲混血嘅族群咧，如果佢係成功啊，即係話佢喺學習上係成功，喺咁嘅種族隔離政策之下，佢讀到書嘅話咧，佢依然可以升翻去宗主國嘅好多優秀嘅學校讀書。咁喺對於好多普通生活嘅人嚟講咧，其實佢哋唔係好介懷你係被歧視或者係點？點解唔介懷咧？背後嘅意思就係冇辦法被介懷，因為嗰個歧視係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你出生就係處於一個種族隔離或者一個歧視裏面，所以佢只能夠靠喺咁嘅基礎之下點去揾機會。而喺殖民地背景之下咧，我哋話呢一種嘅升學嘅階梯咧，都係唔少呢一種。類型嘅被歧視嘅人咧，即係嘅脫變啊，或者上流嘅一個關鍵。 其中一個好精彩嘅例子就係菲律賓國父黎薩 啊， 即係佢喺菲律賓土生土長，跟住去咗馬德里大學讀醫， 跟住佢係眼科醫生嚟咗香港做眼科醫生，雖然只係做咗半年，但係跟住後嚟佢就寫好多嘅作品啦，佢揭示西班牙點樣腐敗地統治呢個菲律賓，又激起咗一啲民族主義。咁所以到今日，你如果問好多菲律賓人都認為黎薩係一個好重要嘅英雄。雖然我哋而家都有好多爭拗，譬如話究竟係帶領菲律賓革命嘅邦尼發秀先至係真正國父定係黎薩呢咁樣，但用一個文化啟蒙嘅角度嚟講，黎薩就做到呢樣嘢，佢用支筆啊嘛。咁但係佢成就佢呢一個咁好嘅文學嘅修養，能夠用支筆去掀起個民族主義，其實都係因為佢翻咗宗主國度讀大學。 小毛依個補得好好嘅，即係點解你最初講話葡萄牙、西班牙兩個帝國嘅競爭裏邊咧，菲律賓就係當時曾經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位置，因為我哋話西班牙大三角貿易，即係嗰個由南美洲運去西班牙嘅嗰個黃金路線、白銀路線，經過同中國貿易咧，就係通過菲律賓依個重要嘅據點嚟做進行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喺東亞裏邊咧，即係啲嗰個唔同嘅勢力咧插足咧，所以咧裏邊中間衍生嘅問題相當之複雜。 好，我就想問一下大家嘅研究啦，即係最後嘅時候啦，會有乜嘢局限呢？同埋你哋跟住落嚟會有啲即係對於你研究有啲咩想法？ 去咗英國嗰啲研究咧，同我哋啲亞洲人嘅研究有啲唔同。 係啊，冇錯。 係啊。即係特別開咗 Gis 喺香港嘅睇法，你係即係我哋見其實前排可能阿丁森炮教授喺大陸嘅葉龍教授都有類似嘅研究啦。即係但係喺佢哋嘅研究之後，你會有啲咩嘅睇法？可能有啲唔同嘅。 我會覺得其實 Portuguese 喺香港嘅研究喺目前為止，好多時候都係會 focus 喺一啲大事件啊、大人物啊，即係會講啊 Braga， 會講啊 Castro， 即係暴力架啦， 係啦。但係其實除咗佢哋之外，係好多人都同樣係經歷緊呢個 migration。migration 亦都係一種 experience 嚟嘅喎， 係好重要的東 西。咁呢個 experience 亦都其實對於每一個喺 migrate 過嘅人係會有 trauma 嘅一個造成嘅喎。咁所以我就想其實可以諗。葡萄牙人嚟到香港，作為一啲 migrants 去睇佢哋咯，咁佢嘅 experience 係有啲乜嘢係唔同嘅咧？尤其係喺 British colony 裏邊，係會造成一啲對於佢會造成乜嘢 impact 咧？ 對於我嚟講，即係我就會喺度諗，我哋喺殖民嘅時代成日都會諗係歐洲人或者英國人啦，係會壓迫華人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可能留意一下，會唔會華人自己會壓抑翻華人咧？譬如即係好簡單就係、是。我哋而家講廣東話啦，但係其實我哋諗翻100年前，我哋未必係講廣東話，我哋係講客家話，講嗰啲丁國，即係講嗰啲本土嘅語言。但係其實我哋已經由廣東話嗌咗嗰啲語言。 係、我哋見到兩位年輕嘅學者咧，喺個穿越啦，唔同嘅環回喺唔同文化之間咧，揾到佢自己將來新嘅研究方法。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講落去。